好啦，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听我讲呢个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哋讲紧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咧清代嘅哲学。清代哲学嘅价值喺边度咧？佢嘅限制又喺边一度咧？仍然都系讲紧呢一个题目嘅。咁样咧，前一两集咧，我哋都讲过清代学者咧，主要咧，佢哋嘅讲法咧，个来源咧就系来自呢个反对呢个宋明理学嘅。因为宋明理学咧，一味就讲好多理嘅问题啊，所谓呢、这个理气嘅哲学啦，讲呢个咧理先气候啊，或者呢个由理生气啊，讲呢个良知即天理啊，讲好多呢啲咁样关于理嘅问题啊。讲理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变成咧好似讲到好远咁样啊。最大嘅问题咧这个咧就系呢、这个讲理咧，好多时变成空谈心性之余空谈心性已经唔好啦，即系宋明理学嘅末流咧，就变成讲空谈心性但系更加唔好嘅咧，就系你讲理咧，就变成将人自己嘅意见咧，就当系理咁尤其是皇帝嘅意见自己就当系理变成以理杀人咁所以咧，清代学者咧，就好多时候咧，就反对呢种咧专门讲理嘅讲法清楚嘅学者反对呢种讲法认为咧要重新讲翻人嘅情。着重翻讲情，同埋咧着重翻讲翻一啲实际嘅事所谓呢、这个民生日用啦利用后生啦，一啲实际具体嘅人民生活上边嘅一啲事啦讲翻认为应该要咁样发展嘅咁样呢种发展咧，就确实系有佢嘅优点呢、这个确实系能够咧纠正当时嘅一啲风气嘅毛病避免以理杀人不过呢从这个文化发展来讲这种这样的精神呢就偏向实用主义或者自然主义这种讲法呢是一种精神的下降这样因为宋明理学所讲的理其实是代表着一种理想一种理想是能够令到一个人的精神能够提升一个人的精神能够升起提升到一个人的精神一个时代的人应该要有理想有理想才能够提起我们的精神令到我们人有一种奋发向上之情有一种不安于流俗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贯通到去我们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这个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情直至到去到对整个宇宙人生有情咁样我哋呢个人嘅精神咧，先能够提升上去咁样呢、这个宋明理学嘅讲法咧，就系要求咧我哋嘅心个系要超拔出嚟我哋要提升起我哋呢种情，通过我哋呢种情提升，提升就见到呢个理见到呢个理咁人就有一种理想就能够贯通这个。上篇亦都貫通到这个古今这种呢就是一种呢将人的精神提起的一种精神的一种讲法这样呢我们上次亦都讲到这个当我们人的精神能够这样提升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亦都会同时都会要求实践的这个精神能够提升这个心能够提升呢其实呢亦都会要求去实践实践在哪里呢儒家的讲法其实就在我们人伦关系里面去实践在人伦关系里面有一个道德实践这个人伦关系里面去做道德实践其实正正亦都是做一个利用后生的事为社会谋福利其实这个亦都是清代学者所要求要做的事所以其实清代学者所要求的精神呢亦都是这个宋明理学的精神底下的其实这个因为宋明理学所讲的讲法呢这个就同时亦都会关注这个利用后生的这个就是正确的那个精神应该是这样咁但係变成呢而家清代学者呢就淨係讲利用后生嘅时候呢佢就淨係一个横面嘅一个社会嘅淨係喺利用后生方面嗰度讲 咁宋明理學就唔會淨係喺呢度講呢個啊，即係宋明理學就唔會淨係只係希望人人都可以生存就算啦咁樣呢個啊，即係人人喺經濟上面得到滿足呢個啊，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其實而家我哋現代中國所實行的政策咧，好多時都係想咁嘅，希望咧人人可以生存，希望咧經濟上邊可以滿足，這個所謂人權啊嘛嚇，而家中國好多人嘅解釋嘅方式咧，就認為人人可以生存啊，這個就係人權啦咁樣啊但係其實呢個宋明理學所要求嘅就唔係淨係咁樣唔係淨係希望人人可以生存，人人經濟上得到滿足而是要求我們人心是要這個呢順著我們的人性是能夠充量的或者叫盡量的表現出來怎樣能夠表現呢盡量表現出來呢就是呢人人都應該受到教化人人都有一個充實的文化精神生活所以這個呢宋明理學那種精神呢是要提起人的精神不是只是說生存就算的這個每個人呢都應該有他的文化生活有他的精神生活我們應該自由地有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這個這種文化精神生活呢是人一種內在的價值這個才是人本身的價值我們人生存本身是應該有一種文化精神作為它本身的價值這個我們人心如果自覺知道自己的尊貴性的話即是說我們人是有一種叫自尊心這個我們自己知道自己尊貴我們的自己的心知道自己是有一種尊貴性在這裡這個就叫做自尊心這個即是我們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知道自己原來是很尊貴的這個尊貴是在於我們有一種文化生命文化精神這個同時我們也都知道其他人都有一個這樣的心的所以呢我們也都同時會是尊敬其他人這個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其他人都有這樣的心所以呢我們呢就明白了原來我們都有一個尊敬其他人的心的這樣所以這個我們作為一個人如果我們能夠自己尊敬自己又能夠尊敬其他人自然就不會甘於見到我們的同胞被異族統治為牛為馬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很尊貴的我們也都知道其他人也都很尊貴的這樣就不會甘心做一個走狗做一個奴隸為牛為馬有這種切上切下頂天立地的精神就一定會一個民族的人自己一定會要求建立自己的國家要求建立自己的文化這種要求是出於我們的心我們是要求自己主宰自己我們要自己尊重自己同時亦都尊重其他人我們出自一個這樣的心而不是為了其他什麼的利益的目的完全沒有其他目的就是一種這樣希望我們自己主宰自己之餘能夠尊重自己亦都尊重其他人這個這樣的表現其實呢就是一個天理自己一個不容易的表現天理自己忍不住一定會這樣表現一定會是這樣表現出來的這個我們作為一個人因為愛自己這個我們有愛我們當前所見到的同胞我們希望自己生存我們同時亦都希望自己同埋啲同胞可以尊重自己的歷史文化這些這樣的想法呢全部都是所謂天理的不容易因為我們呢去到這個理的層面 正正因為我們有一個理想，我們去到一個普遍的層面，去到一個理的層面，所以呢就由這個理擴展出去，由自己的生存去到見到同胞的生存，你都見到希望能夠建立到尊重自己，尊重同胞，尊重其他人，亦都同時尊重自己的歷史文化，而建立歷史文化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人如果沒有這一種情的話呢，就是說呢我們沒有心一個沒有心的人就好像一個禽獸一樣這個就是孟子的講法這個好像人禽之別這個因為我們這種心這種情都是由理而生的這個由理而生由天理而來這個所以如果我們將這個眼光只是看到我們只是將這個眼光局限在我們現實的個人生存或者只是局限在我們這個經濟慾望那裡那就出現問題了我們這個人的心或者這個情我們將個眼光不放在一個理想那裡而只是放在一個我們怎樣才能夠生存到呢永遠都只是局限在一個經濟利益或者一個經濟慾望那裡怎樣可以發達怎樣可以賺多些錢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裡永遠只是局限在這個這樣的看法裡面呢那就有問題因為呢你這樣是會看不到這個心和這個情呢是我們做人必須要有的這個就好似我哋人必須要生存一樣我哋人必須要生存呢樣嘢容易明白啦個人都明白但係人之作為一個人佢必須要有呢一個呢超越嘅心同埋呢個天理不容易嘅情一定要有呢個亦都係人之作為人一個重要最重要嘅嘢嚟必須要有呢個人如果冇咗生存就乜都冇但係如果淨係得生存我哋冇咗人心冇咗人情冇咗天心冇咗天理咁人就係只係同禽獸一樣這個生存對於人嚟講係冇乜特別意義呢個咁所以呢個作為一個宋明理學家他們的講法這樣講的時候呢他們一定會反對一種單純的社會功利主義這個人不是只是要求這個呢這個相生相養這個不是只是要求呢能夠互相養得起大家能夠生存到雖然這個要求都很多時未必達得到但是不是只是要求這件事的這個而是要求呢有一種真正的教化這個才是更加重要的有價值的教化不是只是為了生存而作為一個手段的教化這個教化是要有價值的真正的教化是有價值的這個所以這個教育呢就不是只是為了生存不是只是為了生存所以這個教育本身呢不是只是要教人怎樣去生存一些教授人一些生存的技巧或者教授人一些所謂這個職業訓練的技巧教識你之後就可以找份工這個呢可以生存啦這樣不是中國人傳統的教育呢從來不是只是講這個呢只是為了生存這個而是要教人去做人所謂人民精神呢就是要教人去做人的這個咁呢個所謂社會功利主義呢就係呢呢個只係為咗生存嘅一種方式所謂功利主義呢就係呢個呢呢個對呢個整體嘅社會係有利嘅有利即係整體社會嘅人能夠生存咁樣叫有利啦咁樣呢個社會功利主義 所以呢個社會功利主義都會講教化噶，但問題佢哋教嗰啲咧，全部都係所謂生存嘅手段啊！呢、這個啊，只係生存嘅手段啊！即係所以呢個咧，我哋今日啊呢一種咁樣嘅教育啊，呢、這個相信啊，就算嗰啲清代嘅學者啊嚟到我哋今日啊，見到我哋今日搞成咁都反對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即是清代學者如果他們能夠在今天見到我們這個社會是這樣的情況，他可能都不明白為什麼人類的社會或者中國人的社會那個教育那個教化可以淪落到這個這樣的地步，他們都可能都不是很明白。這個就是所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一念錯誤就令到整個時代的精神下降，一路下降到現在，由宋明理學之後，清代精神偏向這個實用主義之後呢，就一念下降，一路下降到現在，未曾升回上去，這個所以一個真正有精神的人，他一定會講政治，一定會講民族自主，他不會甘心屈服在這個異族的壓迫底下，這個唔會只係講呢個淨係講下呢個社會福利點樣點改良咁樣而唔敢講政治呢個唔會一定會講到呢個政治嘅真正有精神嘅人有真正精神嘅人一定會尊重佢自己嘅祖宗尊重佢自己嘅歷史文化所以我哋可以見到今日好多人咧，呢、這個只係顧住呢個生活啦揾兩餐啦咁樣唔講政治咁樣一講政治就好慘啦咁樣，或者呢個講政治就嗌交費事講啦咁樣之類咁樣咁樣咧，可以見到好多時候咧就冇一種真正嘅精神或者在這個政治底下就屈服我見很多政客就是這樣政治底下屈服這個就是沒有一種真正的一種歷史文化精神或者叫做沒有一種真正做人的精神這個這個我們所謂這個客觀存在客觀存在不是只是講一些現實的事物所謂客觀存在不是只是限於講一些現實的事物這些現實的事物呢可以作為我們這個生存手段的事物這個這個即是我們好少有時講客觀存在以為只是講一些客觀事物啦這樣這些客觀事物很多時就是幫助能夠幫助我們生存的比如那些糧食錢之類這樣這個幫助我們生存的這個但是有一些更加重要的客觀事實或者叫客觀真實的存在其實是更加重要我們很多時就見不到我們其實應該是要見到的就是這個一個貫通到古往今來的民族生命這個歷史文化的生命也都是一個客觀的真實存在如果你見不到這個歷史文化生命就是因為你的精神提不起你的精神提升不到或者一個人自甘卑下他不能夠由你生情那就見不到了見不到原來我們人的精神是有一種這個能夠貫通到古往今來的民族生命的我們見不到我們有這個歷史文化生活的我們的精神提不起的這個咁所以我哋知道張載頭先講過張載所講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呢套講法就咁聽講到好高咁樣但係其實唔係一套空話嚟㗎唔係只係講下算㗎 這個講法其實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即是表示這個張橫渠是肯定民族的歷史文化生命，他認為這個中國人的歷史文化生命是一個客觀真實的存在，所以才會講出這些這說話。所以這個呢，張橫渠呢是以個人的心量涵蓋這個存在，而且他是願意對這個存在負責，就是說呢，張橫渠他的個人的心量呢是能夠涵蓋到這個所謂客觀真實存在，這個客觀真實存在就是我們的歷史文化生命，即是人的心量能夠涵蓋到這個歷史文化生命，而且願意對這個歷史文化生命是負責，所以他才講得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說話，這個是一種呢為這個歷史文化生命負責的一種說話，所以他才能夠講得出一個這樣的人才能夠講得出一番這樣的說話出來，這個這樣的意思這個清代的學者呢就未必明白，咁何況我哋今日嘅學者更加難以講得明白啦。這個意思喺明末清初嘅時候都仍然有啲人講得明白，這個就聽得明白，就例如呢個黃泉山，黃泉山當時咧都好失意佢嘅講法咧亦都冇乜人聽當時。不過他都仍然明白張橫渠這個意思，關注張橫渠這個意思，明末清初幾個著名的學者啦，除了黃泉山之外還有這個顧炎武、黃宗羲，去到顧炎武和黃宗羲的時候呢就已經呢講不到這個意思出來了。清代有很多次的文字用科舉有所謂博學鴻詞科這些這樣的講法這個就會將這個讀書人的志氣呢摧殘了文字獄很明顯文字獄呢就是這個因為說你的文字有問題呢就將讀書人呢就抄家斬殺咁樣當然好摧殘呢個讀書人嘅志氣啦。另外呢個科舉嘅博學鴻詞科呢其實就係呢、康熙用嚟呢、籠絡漢人或者籠絡讀書人嘅手段係將呢個考試同舉戰結合由官員去舉戰啲候選人咁樣令到清廷嗰啲官員呢係能夠掌握到學者嘅情況咁樣亦都呢通過呢啲咁嘅手段呢將讀書人嘅志氣呢摧殘咗即係未曾做用呢個方法之前呢其實明朝呢係用考呢個八股文㗎嘛考八股文的時候呢那些讀書人呢都用這個方式就會很懷念明朝了就不肯出來做官了所以這個清朝呢就改了那個考試制度這樣呢就希望呢這個呢就籠絡到當時的讀書人這些呢就令到讀書人呢沒有志氣的一些措施其中一些這樣的措施所以去到清代呢那陣時那些學者呢已經呢好多時就慢慢就冇咗宋明理學家嗰個氣概清代嘅學者譬如呢個顏理學派或者戴東元佢哋呢可以話佢哋呢都好關心社會上面一啲民生嘅事項社會上面一啲民生日用嘅事佢哋都好關心做到咁樣呢已經好難得啦已經不可多得這個已經其實都做得很好的這個 啊，唔應該啊咁多責難佢哋啊呢、這個啊。雖然我哋唔一定要苛責佢哋，但係我哋就要知道啊，佢哋呢種精神啊，始終係呢、這個啊不及呢一個宋明理學家嘅啊呢、這個啊。咁所以我哋如果由整個嘅中國文化精神嘅發展嗰度嚟去睇嘅啊，呢、這個中國民族嗰個精神生命咧啊，我哋可以話係由清代開始咧啊就開始下降啦啊呢、這個即係由宋明理學之後啊清代開始咧就下降啊呢種下降咧直到去今日咧啊我哋都仍然未曾咧重新興起啊。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要啊睇翻我哋中國文化今日嘅問題嘅時候咧，嚇、啊、我哋呢、這個睇翻呢個歷史嘅根源咧，我哋呢個可以話啊呢、這個精神嘅下降咧，就由呢個清代開始啊呢、這個，所以我哋由呢度睇翻清代哲學嗰個價值啊咧，就可以咁樣睇到啊呢、這個佢嘅問題咧就喺呢度出現啦啊呢、這個。咁清代學術裏面呢啊比較著名嘅其實就係所謂呢、這個啊訓古考證之學啦啊呢、這個啊呢、啊這個即係清代發展得最好嘅、啊、學術啊頭先我哋講過即係嗰啲講理學嗰啲呢佢哋發展唔到佢哋亦都唔明白啊呢、這個啊亦都講唔到嘅啊呢、這個啊所以整體嘅精神係下降啊、所以在清代裏面發展得比較好的、啊、發展得比較多的、啊、學者比較用心的地方、啊、是一些很具體的事務、啊、尤其是一些呢、啊、文字考據訓古那方面、啊、那方面呢、啊、他們呢就的功夫呢做了很多的、啊、所以這個呢清代的考據訓古之學呢是可以代表、啊、清代的一種學術精神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要睇下呢、這個、啊、清代嘅考據訓古之學，佢個價值喺邊度？啊，佢個流弊又喺邊度咧？啊，咁樣啊，咁樣清代考據訓古之學咧，啊，就係、是、所謂可以代表一種叫做客觀研究精神。啊，佢係一種咧嚇好具體嘅。啊，這個、呢個咧啊，研究一啲咧啊文字啊嚇 啊書籍啊一啲咁樣嘅學問。咁、啊、所以佢係一啲好具體嘅個客觀研究嚟嘅啊呢、這個 啊不過好可惜啦嚇呢個啊清代學者嘅工作啊淨係喺某方面嘅學術有價值嘅啫啊呢、這個 啊因為無論從呢個學者工作嘅原因嚇、啊、或者佢哋嗰個結果嚟睇嚇都冇一啲對人嘅精神。或者對文化精神本身有咩貢獻嘅價值啊？呢、這個即係呢個啊，我哋可以從個結論可以咁樣講啊。呢、這個啊，即係佢哋係做咗好多功夫啊。喺呢個考據訓古之學裏面咧，佢哋確實係做咗好多功夫啊。呢、這個客啊，但係啊，從呢個佢哋所做嘢嘅原因同埋結果嚟睇咧，都可以話對於人嘅精神或者整體的歷史文化精神來講呢、啊、沒什麼大的貢獻、啊、那不是完全沒有貢獻的那你考證到某些版本、啊、好不好、啊、這樣、啊、都是好的、啊、但是對於整體的文化精神的提升或者歷史文人的精神的提升歷史文化精神的把握來講呢是沒什麼大的貢獻、啊啊、我們可以這樣說是沒什麼大的貢獻啊呢、這個啊，咁咧我哋可以呢、這個啊分開從原因上講啊，同埋呢個咧啊，從呢個咧結果上講啊，咁樣咧嚟到去呢、這個啊再分析啊，睇下呢個清代學者嘅嗰個訓古考據之學啊，佢嗰、那個價值同流弊啊喺邊一度啊呢、這個啊咁、啊、我哋下次咧就會由呢個清代嘅訓古考據之學咧嗰度開始講啊。啊，咁樣咧，今日就講到呢度啊，咁樣就好多謝大家啊，呢、這個。